我们看起来是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好像与在家人不相关。其实出家在家没有两样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他的精义啊，他精华之所在。那个时候佛门的生活方式跟现在不相同，出家人的确给在家人做了一个好榜样，那就是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他真的放下了，真的舍得干干净净。不但他能说，他真做到了。所以佛在世跟他的学生们呢，每一天是树下一休啊，日中一时啊，有这个身体在，必须养这个身体。生存，也就是我们今天讲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啊，是饮食、衣服啊。出家人不要房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印度天气热嘛啊，所以需要的这个保暖东西都很少啊，树下或是打坐啊，在那个时候打坐的方式是最多啊。于是乎他要有卧具，生病的时候则要医药。所以在当时出家人期望在家信众供养的就这四桩事情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叫四思供养，这四桩事情，其他的他不需要。吃饭，这到这个都市啊，村庄、村落里面去徒步，这一天去一次。我们在这里看他们的生活方式，着衣赤膊。这是出去徒步必须要具备的礼节啊，出去是整整齐齐啊，注意是服装整齐。规规矩矩，让人看到其恭敬心、其惭愧心，这就是教化众生啊。所以佛与他出家的弟子们不仅是言教，他身教，身教比言教还要重要啊！他说到一定做得到，那么这种生活方式时时刻刻是提醒大众 教大众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矣了。其余的时间要办自己的生死大事要紧啊，如果把这个事情忘掉了，追逐名闻利养，追逐五欲六尘，这是造轮回业，这个太可怕了。佛天天说，天天讲解，他自己真这么做。那我们听了佛的说法，看佛日常生活行持，这个警觉心就高。所以出去特博就是教化众生，就是时时刻刻提醒众生要升起正念。正念就是觉悟，其实是次第起，这个我们在戒经里面看到的，次第起是平等心，不会挑那家富有啊，当然供养就很丰富啊，这就起贪心了啊，那个人家贫贱，大概供养的很难吃啊，厌恶，这就生好恶之心，你就有分别有执着啊。佛教在生活当中去修清净心，去修平等心，那么由此可知，清净平等不是在讲理论的，不是空谈呐，怎样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字字句句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完了之后，这就回来。本处那个时候住在这个起树几乎多远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透锅的时候不是在路上吃，那个吃太难看了，回来吃回来的时候大家通通回来之后集中的时候，所以他们这个生活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规范吃饭在一起吃，有秩序有规矩所以僧团是世间一切团体的模范我们在三规念到的皈依僧重中尊呐，重啊，就是现在所讲的团体社团所有一切社团里面，佛家这个社团呢是最珍贵的，为什么？最有规矩，最有秩序。它是一个六合敬的团体那么由此可知团体也给社会大众啊做榜样人离不开社群而生活小的社团 家庭啊，大的社团，今天你们讲的公司行号或者是国家政府，这大的社团啊，这个社团应该要怎样怎么生活，僧团做了一个榜样给你看了，教导你啊，个人独居应该如何去做，与大众相处应该怎样去做啊，佛都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所以还到本处之后大家在一起再吃饭，吃完饭之后，这个经上虽然是没有，事实上呢是一定有的，饭食精进，那这个是对健康有好处啊。我们常中国人常讲饭后顿悟啊，帮助消化啊，也调心啊。那么这就是三步啊，这个是精进，不外乎念佛、诵经啊，大概不是念佛呢，就是诵经啊，或者是念咒都可以啊。那么由此可知，他的功夫没有间断，光阴没有空过。确实是念兹在兹啊，精进完了之后，这在辅助而坐啊，辅助而坐里面所含的意，含的这个意思，心定下来。我们看起来这是出家人生活啊，刚才说了，出家人生活做给在家人做样子的啊，以现代的社会来看，我们早晨起来吃完早饭之后啊，去工作了。为什么工作呢？为生活工作，那岂不是乞食吗？跟乞食有什么两样啊？这就出去偷钵去了，意义相同啊。工作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能把心啊就定下来？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病根是妄想，是执着。还至本处是回头啊。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打起精神去做事，或者是用思考，或者是用体力啊，总不外乎这两种。工作完毕之后要收心，要回来呀。啊，心里面就不再去想工作了，要放下，让心啊恢复到宁静啊，身体呢你不必再去劳动了 也都要静下来，身心都要静下来，这是养生之道，这不谈别的，这样的生活健康长寿啊，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佛做给我们看的，我们天天念金刚经，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他与我们在家怎么能说没关系呢？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他教给我们是原理，是原则，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觉悟的啊。起心论地的说，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回头就是回到我本有的，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平等的。我们出去拓步去工作了，这是从体起用啊，起用这就是有事，事情做完了要懂得回来，我们凡夫不知道回头啊，工作做完了，做完了之后打妄想，你说糟糕不糟糕，这就不知道回头啊。所以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做完了之后呢，他知道回头啊，能够回到一念不生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这就是还之本处。这个本如果说到究竟，就是真如本性。啊，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那是本，心地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啊，那是本心。心里面有一物的时候，妄心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要体会到要学佛能回头啊，夫作而作是入定啊，大小乘一切佛法总枢纽啊，就是禅定。也不一定是叫你每天去面壁去打坐，那你就把这个又看待了啊。他这个句子是个活句子啊。你看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解释禅定两个字的定义啊，禅是外不着相，定是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啊，叫禅呢、啊；内不动心，叫定啊。啊，所以坐禅，这个坐禅是比喻我们这个身体，啊，坐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定的相。用这个相来表法，不是叫你真的天天待在那里坐在那里，不是这个意思。所谓是行住坐卧。皆是禅啊，那么由此可知，那个坐禅呢，不是叫身不动啊，要求的是心不动。心真的拂坐而坐了，那是真正禅定，真正的受用啊。这个是养你的真心。我们在《华严经》上 看到玉香长者修，代表修禅定。他到哪里修呢？他到市禅。这个市禅呢，是古时候的名词。我们现在讲市场，最热闹的地方，生意买卖最繁华的地方，他到那里去修禅定。他不是在打坐，他在那逛街呀，他到处看啊。我们凡夫看不出苗头啊。他在那里到处去逛，到处去看，他不动，不着相，他不动心，这就是禅定。而且是什么？是定慧双修啊。慧在哪里呢？他看的样样清楚，样样明了，那是他慧，是智慧。他心里头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禅定是这么个修学法了，他不是找到一个深山没人到的地方去念鼻血，他不是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这就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样样明了是慧，样样都能做到不动心不着相，这是禅定。金刚经里面教给我们原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四句，这个两句话是总纲领。佛唯恐我们不能体会他的真实意，所以把这一桩事情就说得很多很多啊。我们在这一部经从头到尾看到这样一个原则的经文呢，不胜枚举啊。从佛自己果地上来说啊，这都是总的原则纲领啊。你看这个经文第二页，第三行从第二句我们来念这一段这是释迦牟尼佛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修学的方法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怎么过日子。所有一切众生之内，若卵生，若胎生，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借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段呢，是把释迦牟尼佛他的生活方式完全说出来了。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关系太密切了佛很懂得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迷惑颠倒啊，完全搞错了。完全跟他搞得相反了。 所以佛菩萨的生活充满了智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充满了烦恼啊。这个烦恼跟智慧也说实在话是一念之差了，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这凡夫就成佛菩萨了。这一部经的妙啊，就是妙在教给我们怎样转，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前面讲一切众生之类，下面这个十二句十二类生，就是那个一切众生之类，这一句就不包括了。我们学佛就要在这个地方学，这一法这是真实法，真实法了是要令一切众生觉悟，这是真实。所以后面讲到布施供养，布施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法布施法供养，因为那是真实的。财布施四供养不能叫人觉悟啊！佛菩萨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对一切众生布施供养，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叫你见闻觉知观察到佛菩萨一切的生活行持，在这个里面呢，就然后再发心学习去模仿，把自己错误的行持改正过来，也能入他的境界。对象呢是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这个日常生活观念当中，对象呢是自己。对象呢是我的家人呢、没有想到一切众生，这有什么不好处呢？不好处实在讲太大了，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我执啊，起心动念都想到我，都想到我家啊，我所有的，我跟我所有，诸位想想，念念在增长我执，念念增长我执，就是念念巩固轮回啊，你还能出得了吗？出不去啊。前面讲了，不出轮回就不算成就，不出轮回前途很悲哀，一片黑暗啊，轮回的确可怕了。 为什么呢？既不能出轮回，在六道里面必定是每一世一世不如一世。你要问那什么道理呢？轮回是果报，祸业是因缘呐，因是造业，缘是迷惑。因为迷惑造业，才有轮回的果报。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我们造的是什么业？